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新约约翰福音，这是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第十八章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：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，先带到亚纳面前，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，还有一个门徒跟着，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彼得却站在门外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，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，就领彼得进去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：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他说：我不是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，就生了炭火，站在那里烤火，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耶稣回答说：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。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听见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，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耶稣说了这话，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：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耶稣说：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；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人是捆着解去的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，有人对他说：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？彼得不承认，说：我不是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，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，说：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？彼得又不承认，立时鸡就叫了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。那时天还早，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，恐怕染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：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？他们回答说：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比拉多说：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犹太人说：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要应验耶稣